教育局的退休干部。 嗯， 陈志生这个人呢，生性严肃，向来呢喜好清静，退休之后也很少叨扰儿女，自个儿在家呢种种花逗逗鸟。 嗯， 但是83年的7月份呢，他突然把孩子们都叫了回来。孩子们以为哎，老爸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全都赶了回去。结果呢，到家就看到陈志生啊亲手烧的满满一桌子的菜。孩子们就问他老爸呀，你有什么事儿啊，他也不说，就是说太久没有聚在一起了，就是想让大伙儿都回来一起吃个饭。那么在这个席间，陈志生是一反常态，饭没吃几口，话却出奇的多。 嗯， 还总是念到从前的事儿。按他女儿的说法，就是那顿饭吃的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自在。 哦， 甚至都怀疑这个人还是不是自个儿的父亲，太反常了。结果呢，没过几天，陈志生说自己呀，要跟老同志外出钓鱼，啊，过些天才能回来。而他的老伴儿就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检查报告。 嗯， 确诊陈志生是胃小弯的不好的病，4×4公分。 哦， 老伴儿当时就懵了，哭着就给孩子们打电话，让他们再赶紧回来。孩子们呢，就打遍了他父亲同事的所有的电话，找他老爸呀，终于把他找到了。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外出，而是自个儿住进医院了。那家属这才知道，几个月之前，陈志生总觉得这个胃有那种割裂般的疼痛，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工作太忙，本来就有老胃病， 嗯， 所以就没在意，一直就吃常规的胃药支撑。后来呢，病严重了，吃东西也疼，不吃东西也疼，怎么着都难受，这才上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呢，查出了胃不好的病，他自己知道生死难卜啊。于是呢，在住院前就把孩子们都叫了回来一起吃顿饭。他说自个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进了医院再也出不来，那也至少跟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 嗯， 手术前呢，这个陈志生啊一直是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还总是安慰家人。但是大家想想， 嗯， 说实话谁不怕呀，啊，谁说不怕我都不信。当然这个陈志生也一样，终于在临近手术的前一天，他从医院逃回来了。 哦， 那家人怎么个都劝呢，明天手术了，可是他不愿意再回医院，而且还开始亲自安排自个儿的后事，选寿衣，选棺木，选墓地。家里人就说你多晦气啊，你这不是在咒自个儿吗？他说这事儿迟早要做的，我自己选我自己满意的，免得我走了之后你们挑的我不喜欢。 嗯， 把老伴儿气得直跺脚啊。后来呢，陈志生的家属来找到我，希望我能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通过中医治疗不做手术。他儿女当时就说了，徐大夫啊，说句实话，我们三兄妹这段时间也吵了不少架，谁都不愿意在手术的同意书上签字儿。你说我爸要是真的进了手术室没出来，那签字的那个人是不是就算是在我爸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 嗯， 那后来呢，我就去到陈志生的家里，见到他的时候吓我一跳啊，只见他面色灰暗悔滞，形体消瘦，面颊是凹陷，颧骨都凸出来了。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具站在我面前的骨架子， 他说自己现在这一咽下食物就会吐，身体里啊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痰和口水呼呼的往外涌，大便干燥，三五天排一次，拉出的粪便就像干结的羊粪蛋子一样，落到便池里都有声音。而且当时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呀，我有个老同事年前被查出来，没等到春天就走了。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我小女儿刚刚怀孕，我都来不及看我外孙一眼。其实我接触过的很多的患者，各个阶段的都有。这个陈志生呢，患病未及三个月，体重下降了15公斤。病情恶化呢，也是远超常人，和他消极的心态那是分不开的。但这旁人怎么能做得到感同身受啊？你劝再多，人都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后来我就说吧，这样吧，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那我带他去见了谁呢？治愈的一位患者叫郭秀珍。这个郭秀珍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来的？就是各大医院的医生都拒收了，说没救了，让家属呢把人领回去。那么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靠这个输液维持着最后一口气啊，这个饭也吃不进了，滴水未沾啊，被家人抬着来的。结果呢，在治疗下两个月以后，他自己一个人走来复诊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康复，无异于常人，继续安享晚年。陈志生亲眼见到了郭秀珍，听郭秀珍自己讲完自己治病的经历之后，斩钉截铁的就跟我说，徐大夫，我的病就拜托您了。我说没问题。我用脉诊法给患者诊脉，发现他的脉弦滑，看看舌象吧，舌质红，舌苔中间呢黄厚腻，舌尖和舌边上有瘀斑。那这种情况就是湿热严重的表现。我就问他了，你这个人呢，是不是喜欢吃那些肥腻的东西啊？是不是还爱喝点酒什么的？他说是，退休之前呢总有饭局，那免不了吃一些肥甘油腻的东西啊，喝酒也经常喝，应酬应酬什么的。我们说现在得的病都是以前欠下的债，这陈志生也是一样，一生嗜食肥甘，嗜酒如命，导致湿热酿痰，阻塞了气机，日久呢就化毒，积滞成有形的蒸积。人呢又年事已高，元阳之气耗散，无法化积去毒，蒸化水饮。所以我决定呢通过大补元阳来扶正去邪。我给他拿了几瓶，嘱咐他每天在未经当令的时辰，也就是上午的7到9点，用姜红茶冲服15克高滋，让元阳之气呢直达病灶，通畅气机，来驱除病邪。陈志生当时一看这个药啊，有些疑惑，他就说了，我这么严重的病，用这么一个高滋就能解决？我跟他说，你可别小瞧这个高滋，这里面浓缩的那都是药材的精华，一口高滋胜过10碗汤药。他笑着点了点头。服药3天左右，陈志生给我打电话，他说，徐主任呐，这痰好像比之前还多了耶，而且好像有很多的泡沫，颜色呢有点发绿，大便呢从之前的干结变得有些溏稀。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没事儿， 这说明你体内的湿热在往外排泄了。一个星期之后，患者的痰涎明显的减少，大便正常，而且进食之后不会呕吐了。一天呢，能吃得下两碗米饭和一些流食。一个月后，我一摸他这个脉象，较之前平和，元阳之气在十二正经中有序运行着，而且他的神志清朗。复诊完了以后，他非要拉着我去吃饭。进餐期间呢，我看着他吃完一碗米饭，又添了小半碗，还吃了不少菜，喝了一碗汤，而且呢，嬉笑健谈，非常的风趣。我说，你这样就对喽，这心情好了，这病就好得快。他呵呵呵的笑啊，坚持服用，患者身上的病症都得到消除。 嗯， 上医院检查呀，各项指标均为正常。他就问医生，我这胃小弯上的现在多大了？医生看了半天那个报告说，你哪有。这个陈志生惊喜万分，给我打电话报喜。后来他女儿的孩子也平安降生了， 嗯， 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哎呦，给他高兴坏了。他说，徐大夫啊，我现在呀，不仅看到了刚出生的外孙女了，我还有信心能看到她上大学呢。我开玩笑的说，那到时候你别忘了邀请我来参加升学宴。 嗯， 没想到啊，就是当时的一句玩笑吧，嘿，他可记得清清楚楚 啊。 一年的时候，我真的收到了陈志生发来的邀请， 嗯， 去参加他外孙女的升学宴。宴席上的陈志生丝毫不显老态，思维活络，口齿清晰，精神奕奕。其实啊，我老太太不能保证能治愈每一位患者，因为每个人的先天条件它有好有坏，细胞扩散范围也有大有小，但大补元阳的治法绝对能帮助大家减轻痛苦，因为元阳之气是我们抵抗力的来源，那只要它充足了，咱们就能抵抗侵犯，也能够减轻刺激。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在化疗期间，他配合着服用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整个化疗他做了七次化疗，最后竟然连头发都没有一丝的脱落，也没有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的情况，轻轻松松地完成了治疗。两年之后复查，没有发现新生癌细胞，病也好了。所以这个就是大补元阳的独到之处。所以对大补元阳，它是生命能健康有序的保障。对这么严重的伤害和带来的不适，它都能够起到这样的保护作用。那更何况是高血压、冠心病、肠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经常一身难受的这些个症状呢？所以我真的很崇敬中医先人传承下来的中医的古法，敬佩老祖宗中医智慧，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所有的药材按照28星宿布阵，每一味药材都经历了繁杂的炮制。比如说这里面的藏黄参，为了保证它大补元阳，挑选藏黄参，按照老祖宗的大补元阳的记载，一定要求用带有四虚的黄参。 嗯， 可能朋友说，哪个四虚呀？啊，我告诉大家，红直虚、白直虚、红弯虚、白弯虚、少一虚都不行。 那为什么非要选带四个虚的呢？ 哎，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 熬药师傅， 他曾经给我演示过，我问了他，他就得做给我看呢，解答我的问题呀。他把这个藏黄参入药煎膏的时候，要带着四个须子的藏黄参下到重阳水中。说到这儿，我特别说一下，炼制元阳补刀，这个藏黄参一定是带着须子整根下的。有一回我不小心碰断了藏黄参的一根须子， 熬药师傅 就说，桂英啊，这根可是不能用了。 哦， 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少一根须子，整个的藏黄参的身子就不化。我说不可能吧，他说你试试看。结果呢，就把掉须子的藏黄参搁在大锅里。听众朋友，我告诉大伙儿，整整七天，别的藏黄参早就化了，成为了清膏，可是掉须子的藏黄参真的它就没有化开。 哦， 啊，就跟那个骨头架似的，就飘在上头。所以你说这个中医中药，哎呀，真的是我接触了中医古法之后，知道中医药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你看老祖宗他在《大补元阳录》里记载，藏黄参这四根须子是为元阳之气开路的，所以少一根少一须也不行。所以啊，大补元阳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方子一副药它就能做到的。像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处处充满了大智慧。昨天呢，我也跟大伙儿讲了，我在西藏见到了我30多年杳无音讯的侄子，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藏医，经常的行走在藏区治病救人，而且在那曲开了一家藏医门诊，他还带了徒弟，我也与他相认了。到了他的家里，见到了他的媳妇儿，也就算是我的侄媳妇儿，一个纯粹的藏族女人。我侄子就说，他也有了孩子，正在青海上大学。他的住处呢，是一处非常简陋的平房。看着他这个家，我就知道这些年他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我就问他，我说当年你出来，你怎么就到西藏了呢？他这才道出了实情。当年呢，有一个自称药厂的人找到了他，这个人就跟他说了，小伙子，现在呢都讲究高科技，你们家有这么好的药方，为什么不拿出来机器生产？一天能做好多的药，那这样往外一卖，那得卖多少钱呢？所以呢，他才会去跟我先生说了这个事儿。但是呢，被我先生将他训斥了，就告诉他，老祖宗讲究这个秘方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而不是想要谋取暴利赚钱的。而且训斥之后，他并没有经受住诱惑，对方以金钱带他吃喝玩乐为诱饵，终于把这个孩子给骗住了。所以呢，就偷走了家里的资料，包括祖方每一味药材的炮制以及熬制的工艺，辗转就到了深圳。他个人的所谓的药厂其实就是一个小作坊，有几台制药的机器罢了，然后就开始制药，也不管是不是九月初九的重阳取水，随用随取，药材呢也不炮制，放在机器里几个小时就熬成了膏。我侄子几次的劝阻，那个人露出了凶狠的嘴脸。结果呢，做出来的药与按照要求熬出来的简直就差了10万8千里，连丝都拉不出来。那我跟大伙儿讲， 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九九八十一次无火锤炼，加起来前前后后的工艺有六十多道，差了哪一道都不能成膏资。结果就是这样的药，他们去卖给病人，病人吃了之后都是效果甚微。那这伙人呢，反过来又对侄子说，也不像老百姓传说的，他们殊不知有效全在药材和工艺上。之后我侄子趁着机会又偷出了资料啊，就跑了出来。跑出来之后呢，他就觉得没脸回到大爷大娘身边了，所以当时他就决定离我们呢是越远越好。然后就去真正的想做出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来治病救人，向老祖宗赎罪。因为他知道大部分的药材都在西藏，所以他就坐上了火车，几经辗转来到了西藏。他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那不管是风吹呀日晒呀，就熬制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治病救人，没有了就开始用汤药辨证给药。几十年下来，医术水平呢也不断的提高，所以藏民呢亲切的给他起了一个藏族的名字，叫巴桑。他呢还收了徒弟。听完这些呀，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这些年怎么打听都没有侄子的音讯。然后侄子拉着我就往屋后走，他说，大娘，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等到了屋子后面，我一看，呵，建造的熬制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的场面简直是一模一样。这熬膏的大锅一共24口，洗药、浸药、晾药、盛膏的坛子等等是一应俱全。侄子对我说，他说，大娘，这么多年呢，我也一直在实践总结，咱们这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差一个工序都不行，这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差一天这个膏都没那么好的质量。说完他打开一个密封的坛子，用勺子崴出一口膏给我。我就对他说，这膏啊我都尝过了，在你那个藏医门诊，哎，我吃上一口我就知道这是地地道道，你呀现在是真的用心在做药了。但是接下来转了一圈，我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跟大伙儿讲啊，这和我们在座的大伙儿都息息相关。这个事儿啊我明天再跟大伙儿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留着着急问诊的朋友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徐主任还卖了个关子哈。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徐主任，也先请您的稍作休息。 一个方剂遵循中医古法炼膏术，按照人体十二正经的周天走行选药布阵，运用中医独特的治病理念精心配伍，遵循古法潜心研制而成。传统中医治法，所有的药材在经过了反复的煎煮、提炼、浓缩之后，药效浓，不仅是滋补强壮之品，更是化毒瘀虚之治病因素，从而达到调理脏腑病灶、实现驱病强身长寿的作用。传统中医治法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能熬制一次。传统中医中把酒定为阳数，九月初九日月并阳，良酒相重，此时地下井水性趋下，清而重，被称为重阳水。制成的膏滋滴水成珠，一拉成丝， 还能引药下行，补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通百脉，化毒瘀虚及救急，驱病强身，长寿于一身，真正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重回年轻状态。请以下人群特别关注：一、心脑血管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二、骨关节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三、糖尿病及代谢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四、肠胃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五、呼吸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六、疑难杂病人群。上千年中药方剂的大智慧，帮助您远离疾病。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哎，我说哈，哎，我听完你的广播讲座呀，太好了。 谢谢。 啊，我病好了很多呀。 是吗？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80了。 哎呦，听不出来。 还听不出来呀、啊？ 听不出来，听不，我以为您五十来岁。 80了。 我差点叫你老妹子了。 哎呀，我是老大姐呀。 老大姐， 不提示了，我是老大姐呀啊。 您说啊。 啊。 原先什么不好？ 我呀哈，有高血压。 啊。 冠心病。 嗯， 完我还有那胃肠不好， 嗯， 我还有风湿骨病，这三大病给我他妈都要命啊！ 三大病真是要命， 我就看西医了啊，没法找，没办法了。我现在你看吧，因为我高血压不得吃药吗？ 对， 吃药后来就吃那个阿司匹林呢， 啊， 直接胃溃疡就出来，十二肠全部溃疡，完还有糜烂性胃炎，哎呀，烧心反流，到现在还烧心反流，这个病给我落落下齿根了。 嗯嗯， 我血压高哈，最高好像200呀。 啊、 嗯、 啊。 嗯，完了，那个低压有110-120， 哇！ 完了就住院了，住院的调整、调整过来。 嗯， 哎，完了，我心脏，我还有那冠心病。 嗯嗯， 我冠心病吧，就是他说的主动脉硬化。 嗯， 啊，完了那左心室增大。 嗯， 他说我增功能减退。 啊， 完了又说我那个二尖瓣三面反流。 好家伙，不得了 啊！不得了吧啊！ 嗯， 哎呀，那完了心。心绞疼啊，疼的哎呀上来气儿啊。 嗯， 完我还有脂肪肝儿、 啊、 脂肪肝吧影响眼睛，我的眼睛嘛以前眼睛可好呢、 啊、 现在眼睛左眼睛0.1，右眼睛0.4， 啊， 完还有白内障，还有轻微白内障 啊， 有玻璃这种混浊、 嗯、 哎呀看啥可不清楚呢。 嗯嗯嗯， 难受病这么多。 嗯， 哎呀太多了，完了都风湿骨病， 还有风湿， 我这个我在厂里住院去了。 嗯， 哎呀我的腰腿厉害呀，后来走不了路了，后来还拿那个轮椅推我走啊。 嗯嗯， 那个他说的我这个什么，我做的磁共振。 嗯， 颈椎做磁共振，腰椎也做的磁共振。 嗯， 做完以后，哎呦，他说完大夫说你太重了，你又膨出又突出。 嗯， 你就走不了路了。 嗯、 他说的压害了什么神经根、神经囊。 好家 伙，哎呀，这疼的简直不能走路啊。嗯。 骨头有问题，脏腑有问题，这血管不通，你说说看、 啊、 你这病是不是 怪着呢？ 全是病、 完这是环脚疼，这膝盖疼、 嗯、 那脚脖脖子呀脚脖疼，哎呀这疼的简直不能走路，怎疼啊。 嗯，压迫神经了，环跳也跟着疼了。嗯 啊，哎呀这病我现在就这个简直没办法，后来我就请你讲课，讲太好了 啊，其实不是我讲课讲得好、 啊、 是中医他真的是就一把把的草，你就给他搁在那个锅里熬出来那个药，他就能把病给调好。 完了还怎么呢？ 嗯， 还个便秘，哎呀、 嗯、 尿频尿急呀、啊、哎呦我天别提了、 嗯、 大便干燥啊，哎呦我天、 啊、 这遭老罪了，没有没有、 啊、 完没有打开山路、 嗯、 喝香油，哎呀这胃这拉不下来， 这全干过了， 这是 民间的方子你都试上了。喝香油你也试上了，嗯， 便秘拉不来呀，那个憋难受啊！我天哪， 你的气虚，气不足，肠子不蠕动，它就便秘。 对， 你身体当中有湿气，它也要便秘啊。 嗯，对，你说真对呀、啊。我有时候有个不便干的，稀里吧也不出，也有一点点的，看没？ 你 不 是 气不足？ 你这个人到了80岁以后，元阳之气啊，其实在人的40岁左右啊。中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那个。人过40，天过5，气血亏虚，百病生。所以就看你这个人的元阳之气足不足。为什么要补啊？要用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你补了元阳之气、 啊、 你这个人的命他就能够救回来。有的时候就、 啊、 哎能够给挽回。 我现在血压不高了。 血压不高了。 85，最高140，这不挺好吗？ 太好了，老年人 的、 咱们 便秘好了， 这个血压不错 啊，现在大便好了，一天一次两次，挺好的。 你看多好 啊！完我这尿急吧，现在好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完了我这口一口臭，你看没？我以前没有，最近口臭。完了我这吃那什么奶奶说你刷有味儿。我今天我说还有奶，就是倒杯两杯，奶奶没有了，你看没？ 你看， 又好了，又变好了，我可高兴了呢。 太好了，是不是？ 啊，你说，那我还用什么？还用吃别的不？ 不用了，您就慢慢的先吃着，它就成。因为它呢是直接的，它是小肠吸收。 啊，小肠吸收。 小肠吸收，您的胃呀，这个之前吃药把这个胃伤了，您就这么用着，再过一段时间，它也会好。 那太好了， 嗯。 徐大夫，哎呀，我太相信了，别的我又不相信。我比上以前我也治过呀，花了不少钱呢，就没治好啊。你让我治多少，我很高兴。 我跟您说，我跟大伙儿说过一句话：你用钱的地方，你用一定会发现你这个钱用的值，因为你用了以后，你这个病它逐渐的好了，这就是用钱用的值。所以你会觉得我现在不像是80岁的人了，是不是？腿脚利索了。自个儿就觉得轻巧了，自己就心态也特别好。 我孙女哈，她有点得抑郁症了。你说她给让她吃中药好呢，还是吃那个膏好呢？ 啊，孙女 今年16周岁。 啊，那她元阳之气很足的，她不用大补元阳。 啊，不用啊，不用她膏哈。 对对对，直接用啊，直接用中药调就可以。 啊，用中药调行啊。 对。抑郁症 要问一问他是什么情况引发的，这个呢、得让他聊一聊，聊一聊以后呢，对，把一些什么问题给问清楚了，他到底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啊导致自个儿不开心，然后呢吃上几副中药，同样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哎，太那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啊，那好了， 哎， 我谢谢你啊。 不用谢， 太好了， 哎，好，再见， 谢谢你，再谢谢你啊， 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讲。 每天6点钟我听您的录音 啊，听我的中医讲学。 听您讲学，我自己还录音。 哦，您自个儿录音。哎呦，这么早您就起来录音了。 嗯，录好了，我在白天在听。 哦，仔细再听。 我们那儿好多人得糖尿病。 哦， 您那个反而如果要像我照您讲的那么好， 嗯， 我们这得有200-300个人。 200-300个，哎呦，就您知道的就200-300。 啊， 哎呦， 我们那大院那个人多着呢，都是我这岁数的得这毛病。 得这毛病， 我这儿子吧，他那个做支架了还憋得哈。 啊。 打胰岛素呢，胀肚不？ 哎，待会儿，我现在就没弄明白，您说的糖尿病是您呢，还是您儿子？ 我也有，我儿子也有。 啊，您也是糖尿病，儿子也是糖尿病，儿子除了糖尿病还有什么病？ 你有那个爱生气，一什么就有点儿。那个生气，一句话不爱听就这样， 嗯嗯， 也胀肚， 长 吃不了东西。 嗯嗯，儿子多大年纪啊？ 52了。 52了，又是糖尿病，又爱胀肚，血压怎么样啊？除了血糖之外，其他的呢？ 也有点高。 血压还有点高。 嗯，每天吃降压药。 嗯，吃药就当吃饭了是吧？哎，嗯，您今天想问我什么呢？ 我就说呀，您给我弄点那个补气那个叫什么，我这听完了就话又记不住 啊。 瞧您那岁数， 我说的这个大补元阳治法的那个膏是不是啊？前两天听我说啊，这会儿没有，这会儿手里没有，有的话确实是可以用。因为首先呢，咱得的这个病啊，咱这个中医上对咱这个糖尿病啊，它是有说法的。其实这个呢，在中医上呢，指的是啥呢？咱这个脾胃，咱这个肾，还有咱的这个肺，它在循环过程当中的一个气，它的气化功能失调了。你气足了，咱大伙儿吃进去的所有的营养的东西啊，它就循环呢，给您送到心肝脾肺肾，哪哪的都给你送过去。结果呢，您现在吃的这些个东西，甭管您吃青菜白菜，它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营养。哎，中医上管这个叫营气。营气呢，就是营养物质，什么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反正就是好东西。这个营气在哪儿呢？就在咱的血脉当中，随着咱的血液循环，然后呢把它运到全身。您这个营气现在出问题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咱人的身上还有个胃气。胃气指什么呢？指人的免疫防卫系统。哎，包括人体的机体的屏障、体液的免疫、细胞的免疫等等。如果说咱一个人得了糖尿病了，中医上叫消渴症，也叫什么呢？也叫人的营卫不和。所以中医治病呢，它不是说啊，就这个病它就治这儿，它是把人当成一个整体来调。那中医治病就两个方面，一个咱到中医院找中医大夫号脉，那叫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开方吃药。第二个，中医还有一些什么呢？大补元阳的治法。那我之前讲的这个治法呢，就是大补元阳治法，讲了一个膏。这个膏目前没有，有的话您直接打电话就可以给您送点过去，您先用起来看一看，这调理下来情况怎么样。这糖尿病得当心的，它并发症多呀。 我说呀，那个您多费点心给我们找点， 找点找点，主要是没有考虑到会有这么多的人要。上回有那么一点被大家一抢而光。反正您想要这个问题不大，想要就跟咱这个说一声就成，说一声就成。不过呢，我得说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厉害。您这血糖现在多高啊？ 我这个空腹就八点几。 您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 吃降糖药，二甲双胍、拜汤平还有格里美三种。 糖尿病的并发症在你身上有吗？孩子身上有吗？ 孩子也，那我这儿子也有啊。那个他这前两天在医院调的，给拿的胰岛素，打了又吃不了饭，也不饿，还胀肚 还不饿。这个得用点中药调一调了啊。咱光靠西药稳定病情，这个硬往下压这个病啊，它压不住。这样子啊，我给您这个调理糖尿病的几个穴位啊，还有呢，调理冠心病的几个穴位，这几个穴位呢，你空的时候，您打电话问他们，然后您自个儿按摩，这个就相当于吃了降糖药了，但是它不伤肝，不伤肾，对不对？ 对， 我先给您解决这一阵子问题，回头有药了咱再口服好吗？ 好 哦，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啊，谢谢徐主任 啊！ 不用谢，不用谢啊！ 您真是好， 祝您健康长寿啊！ 好，谢谢您。 哎，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那个我在医院查出来那个降结肠长息肉了，是多发的。 哦，很麻烦。 啊，我现在看看有没有那个好的办法，用中药能调理一下。 您的息肉多吗？ 他说是多发的吗？ 多发的。 但是都不大。 除了这个情况之外，在你身上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那个血糖有点高。 血糖多少？ 空腹有的时候7点多、8点多。 哦，那是有点高了。 嗯。 血脂呢？ 血脂现在不高了，以前高，都调下来了。 啊，甘油三酯高不高？ 那个原先也高，现在都不高了。 啊，这个原先也高。其他方面有没有问题啊？ 心脏原先也不太好，这不是一直在医院通过查完息肉之后啊，大夫就是说不能给做手术嘛，他给我开的药一直吃了，现在还挺好的。 心脏是什么地方觉得不好？ 他说我心脏心肌肥大，心肌缺血。 那你的血压？ 血压有点高吗？就现在还不算高了，因为我都调理半年多了。 你之前这个血压你发现有多久？血压有点高。 2年了吧。 两年，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55了。 那你怎么发现你高血压的呢？ 那个就是在医院他给我查的嘛。 查出来当时的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高压这个刚第一次查是160，低压是100。 好，那我就告诉你啊，您这个血压在查出来之前应该有个4-5年了。您这个血压呢上了160了，这个在中医上叫高危血压了。所以你的问题呢还不是一点点，因为你的这个高血压涉及到肝，涉及到肾，涉及到心脏，供血供氧供不上。那么为什么血液循环人家供得上你供不上呢？那就涉及到后天的脾胃。所以呢看看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实际上呢涉及到人身上好多个脏腑。那我再问问你，平时怕冷怕热呀？ 我怕热。 怕热啊？舌苔什么颜色？ 舌苔有点黄，少。 是那个中间比较黄吗？ 中间。 啊，舌苔中间比较黄。除了中间有点黄之外，你这个嘴里啊，是感觉到是比较干呢，比较腻呢，还是？ 有点黏。 有点黏的黄舌苔是吧？啊，那就是说明你是内热，啊，有点黏的，身体当中还有湿，还有痰。你吃东西胃口好不好？ 不好。 啊，这个就是你的舌苔涉及到食滞，就是消化方方面面不是最好。啊，那么大小便怎么样？ 小便最近发现有泡沫。 啊。 那个大便有点黏。 大便有点黏，这个跟你的这个舌苔已经告诉我了，应该也有点齿痕吧？有吗？ 有点。 哎，走路腿脚酸不酸那什么的？ 要是上楼酸。 上楼有点酸了。涉及到肾啊。在这儿呢，我给你两个治疗方案。 谢谢。 啊，一个治疗方案呢，就是吃中药，调理你的气阴两虚、淤血阻络。那么这个吃下来以后，你的血压、你的这个内热、怕热这些方面，它逐渐的好。那么你刚才讲的结肠多发息肉，它也开始逐渐的好啊。我会给你一个方子。那么还有一个方子呢，我给你的防这个息肉变的这么一个方子， 树蛇十五克，云芝十五克，列提木层孔菌十五克，香菇十五克。这个呢，它是提供你给你提高免疫力啊，提高免疫力，而且呢，它这里边全部都是菌类。 哦， 啊，趁你现在呢没有这个出现什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把它用上啊。平时呢，热性的食物不能吃，羊肉这些你都不能吃，鸡也不能吃。你可以吃鸭子，鸭子是寒性的，也可以吃甲鱼啊、蘑菇、黑木耳、大蒜、海藻、芥菜、蜂皇姜，这些你都是可以吃的，知道吧？ 啊，知道了。 哎，好，那么中药呢，我给你开了以后呢，这个你直接呢打电话慢慢去抄，因为比较多，好不好啊？ 嗯，好的好的。 我刚才给你的呢，就是你煮水当茶喝。 哦。 喝一段时间。 嗯，好的。 好。 谢谢徐 啊， 谢谢徐主任。 不用谢。好，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医欢愉 能